只怪夜太黑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 九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Feel so lonely,

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 心中枷锁开。